成为养成的造成的。而且我们靠近圣徒的时候会发现，连像玛丽·特蕾莎这样的人都会有心灵极其黑暗甚至绝望的时刻。所以我们今天来回到看到大卫之约撒母耳下第七章那里，来了解神的一样性情，就是他的信实，来思想这个性情对我们今天充满困惑、充满疑惑、充满绝望的世界里面，特别是我们与神同行的路途中间遇到非常绝望的时刻，这样的性情怎样来帮助我们来坚定呢？仍然可以跟随他。我们知道扫罗王因着他悖逆神，他不遵行神的命令，原来从一个极小的一个部落里面出来，便雅悯族里面出来，他也觉得非常感恩，他也甚至开始的时候很害羞很谦卑，后来在王位上他暴露出他败坏的性情、悖逆的性情，于是因着这样的悖逆，神借着先知撒母耳来废去他在神面前的王位。神也继续，这位信实的神不会因为人的悖逆他的计划受到拦阻，他仍然在寻找，在命定中间已经找到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来牧养以色列民，那个人就是大卫王。大家在这段灵修当中，如果你继续跟进教会这个灵修的进程，今天早晨应该灵修到撒母耳下第七章。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神所兴起这位大卫王，虽然他也像世人一样，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他身上甚至有许多让人很难接受的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大卫是一位盖棺定论的时候神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因为他军事的才能，不是因为他音乐的天才，乃是因为大卫是一个非常清纯的信靠神，坚定的相信神赐给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借着撒母耳下第七章里面来看见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借着这个约我们来认识上帝的性情，然后来帮助我们在这充满动荡不安甚至绝望的世界里面，上帝的信实如何来帮助我们。第七章开始告诉我们一个背景，一到七节这里，这时候大卫已经攻占了耶路撒冷，约柜已经印进来，他已经四面了许多主要的仇敌已经被他攻克，所以神使他安静，在意思就是安稳的环境当中他做起国王。然后这时候他想起一件事情，他觉得自己过得太舒服了，想想神的殿、神的约柜却放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一个对照哈，大家看见第二节这里，他对先知拿单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放在幔子里。香柏木是非常高贵的树木，这样的树木所造成的王宫是非常豪华的，相形之下神的约柜却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非常朴素的一个幔子里面。爱神的大卫心里感到不安，觉得这个反差是非常不合宜的，于是对先知说，他觉得想要建殿。先知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先知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知道拿单先知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先知，但是先知也像人一样，他也不完美，他也没有去事先去请示神，就随口托出他自己的意思，他说你可以去建殿，神与你同在。很快当天晚上神的话就临到先知，于是借着这段神来纠正先知，不是借着他大卫来建殿，乃是神要将来要兴起另外一个王来建这个殿，并且要赐给大卫永远的约，那是坚定他永远的王位。我想这地方我们不用花很多时间来思考拿单的错误，拿单属于人一样，他也会觉得这是为神建殿是美好的事情啊，你 go ahead， 你赶紧去做。但是 神的话告诉他不是这样的。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十六节看见这所谓的大卫，圣经称为大卫之约。虽然这地方没有提到，到二十三章后面以及在诗篇里面都会提到，这是大卫之约，是神与大卫所立的永远的恩约。首先神提到第五节到第七节，这里提到说神从来没有寻求人要为他建殿。后世借着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建殿之后庆典的时候，他也指出来，其实神其实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你想想，万有的君王，宇宙的造物主，他怎么会住在一个小圣殿里面呢？所以神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不会局限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居所里面。但是神也愿意借着这样的殿，人的心灵在那里朝拜聚集的时候，他愿意在那里与神的名相会，在那里与神的名同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解，把神局限在，英文叫 localize， 把它放到一个局限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然后那地方是个好像一个神龛神庙，人在那里才能够见到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也是外邦神敌朝圣外邦神敌的时候那些观念，要到那里才可以见到他的神。但是以色列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不受场所的局限，他不受地点的局限。他也在士师的时代里面，出埃及的时代里面，他没有请求哪一个士师哪一个领袖啊，你给我建个殿，让我来盖来住一住歇歇脚，是这样的一位神。在历代志上二十八章第三节里面，神讲得非常更清楚，为什么神没有用这位这么爱主的大卫来建殿。我想许多人可能都已经知道，那里提到说，大卫你是个战士，你流人的血。神使用大卫是用来征战，用来建立以色列人民，给他一个坚固的保障。神用他来带领以色列人，没有使用他来为神建殿，因为他流人的血。但是我们看见大卫没有失望，神给大卫其实更大的应许。虽然神没有答应大卫这个美好的请求为神建殿，但是你看神应许大卫什么？从第八节开始，他应许大卫，他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们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必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必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这是大卫之约。这个大卫之约里面提到说，神必与大卫同在，无论到哪里去，神保守他，剪除他四围的仇敌，并且使大卫成为大大有名的。而且第十节里面说，犹太民族不再成为一个流浪的一个游牧民族，他要成为一个国，可以固定在一个地方，神赐给他的地方，不再迁移，周围的人凶恶之子也不再扰乱他们。后面继续讲，大卫要为神建立圣殿，但是反过来，神却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在原文当中，这地方两个字是一样的，你要帮我建立一个好像一个房子，我要为你建立房子，是那个意思。你要为我建立圣殿，我要为你建立家室。这地方家室不是说让他成家找个对象给他，那大卫已经有孩子了， 这地方家室是建立用他的家成为神所使用的，直到永远，来祝福以色列民。也可以代表圣殿，特别后面提到说他要国位王位要赐给他，这个王位近距离来说是 指他的儿子所罗门，要兴起建殿的不是大卫，乃是他的儿子。神的慈爱要临到所罗门，所罗门若离弃他，神要管教他。但是有一样事情是不变的，不带条件的应许，就是王位要借着大卫赐给大卫的后裔，直到永远。近距离指的所罗门王，远距离显然所罗门不可能活到永远。所以显然以色列人在这地方后世想到大卫之约的时候，都会想到将来有个久远的永远的弥赛亚，要承受上帝借着耶和华神借着拿单先知告诉他的预言，永远的王位，就是大卫的王位，将来神来继承。显然新约的时候，在玛利亚，神对玛利亚的启示里面告诉他，蒙大恩的女子，你要蒙福了，神要赐给你一个儿子，就叫耶稣，他要将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所以你看，大约1000年以后，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在玛利亚身上显明，你要生出来借着圣灵感孕这个孩子，才是真正的神所应许的永久的君王。所以大卫之约这地方，我们看见神与他同在，神保守他，给他的民族一个居住的地方，神也赐着借着大卫将永远的王位，将来弥赛亚耶稣基督要从他出来，并借着他使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当年久远的应许，要继续借着大卫之约，将来在耶稣基督身上将这个祝福临到万民，也临到今天的我们。在大卫之约当中，我们非常重要的看见这个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在这大卫之约里面，我们看见起码几样神的恩典，不是因为大卫做了什么事情神将这样的应许给他。那表面上感觉好像神要他有心好心要为神建殿，所以神就给他赐福，好像交换，其实永不是。从大卫后来的回应里面看见，远远的大卫有那个心意为神建殿，永不配承受耶和华神给他这么大的应许，这么大的福气。所以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他大卫回应里面看见他是谁，可以承受这么大的应许，是一般不是一般的常人能够遇见的事情，将永远的王位借着他传递给他的后裔，并且祝福万民。大卫非常感恩，但是这地方也看见，借大卫之约看见神的信实，他不断提到说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我们可以坚定相信他的一个保证。在礼拜四的晚上，我们有门徒训练，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就问，我们探讨的第一个题目是信靠神。信靠神是我们一生中间成长的一个灵性的一个操练，基本的操练。但是在我们信靠神的当中，神的哪一样性情是我们信靠的保证？神的哪一样性情是我们能够信过他？一位姊妹回答得非常好，神是信实的神。因着神的可信，我们才能够信靠他。因着神的可信，我们才可以信靠他。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立起的先知，先知一个最基本的功能是指出时代的罪恶，使时代归向神。但是先知要显明他是先知，他要做一些事情让世人能够接受他，其中先知要预言一些未来的事情，然后应验了，来建立他做先知的地位。虽然预言在先知的生命当中不是最重要的，他斥责以色列人的罪，使人回到神面前才是重要的。但是先知，你想想，如果一生当中他有99个预言，有一个出错了，你觉得他还可以是先知吗？可以吗？多年前我在印第安纳听到的时候，去参加一个灵恩特会，那地方说要做先知预言要01，他说你只要练习练习，刚开始的时候有百分多少准确，后面就越来越准确了。我刚刚信主，我到那一听就觉得不是太对啊，怎么能够行神迹说预言都可以练习， 练习完越来越准确了。后来我不奇怪，也听说加州几个先知预言芝加哥地区有地震，那是1998年。我那时候在印第安纳，我快要1998年要来芝加哥，我说哇，芝加哥要地震了。但是我后来不相信这些先知，所谓的先知，因为他们预言过去有失败过。只要预言失败过了，就证明那些预言不是来自上帝。因为在旧约当中，神非常严厉对这些先知，其中一个标准是他的预言要是不能够实现的话，要用石头打死，非常严厉的。因为这些人是奉神的名说话，是带着最高的权柄，甚至超过世间的律法的地位，非常高的权柄，奉神的名说话，如果出错的话，显明神好像说话不算数。所以神非常严厉对他的先知，那些所谓的假先知，不是奉他的名，不是奉他的名，但是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那样的人，假先知，神要严严的责备他，严严的惩罚他，甚至允许律法用石头将他打死。不久前跟孩子考孩子个问题，说话不可信。我说我们在中国教科书里面，孩子都会说难来了，难来了，谈三次以后第四次别人就不相信了。他说他在美国的书上也看到了，我不知道他们教科书也有这样的东西。后来我再问他，挪亚盖了方舟说洪水要来了，洪水要来了，洪水要来了，可能还不止三次。这地方以后洪水没来，人说挪亚骗人像难来的一样，这地方区别在哪里？我问他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答案。我们家经常探讨一些我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在饭桌上在一起跟孩子探讨。我们家两个孩子12岁13岁，他已经心智上够成熟，跟我探讨一些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结果安娜就说，区别在哪里，德丽你知道吗？因为难来了，他已经证明了难没来，因为他说难什么时候就好来的，但是挪亚从来没说今天晚上洪水就来。哎，我觉得孩子说得很对，挪亚从来没有欺骗过那个时代，他也没说今天晚上洪水来，哎，今天晚上没来，那就错了。挪亚从来没有欺哄过那个时代，挪亚只是警戒那个时代，神要借着洪水来审判他们的罪恶。但是难来的那个经典就是说今天难来了，没来了，三次骗人三次，大概没人相信。神的信实是他借着他的先知，借着他的话语所发出的预言，没有一个是错误的，没有一个不实现的。我们很感动，上一周礼拜天来一个慕道友，他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慕道班上从来还没有问过的问题。这位朋友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们信仰里面有没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实现的，比如说耶稣会不会再来。慕道班不太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发现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圣经上的确说还有个预言没有应验的，还没有应验的是耶稣说他还要再来。基督徒能够今天确信神的话语，是因为能够确信说神耶稣说他还要再来这件事情是可信的，是因为他过去所说的预言都已经准确的应验，或者说历史已经可以检验的事情都已经准确的应验，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至于还没有应验的事情，我们存着信心，因着过去他说话信实，我们才能够相信他未来的事情。我很喜欢的比喻就是，如果一个朋友请你吃饭，99次请你吃饭都有饭摆在桌上，大概他第100次请你吃饭的时候，你最好相信他也会有饭摆在桌上。但是如果一个朋友前5次请你吃饭都有借口说不能来，他请你吃饭他自己不能来，那请问你第6次他再请你的时候，你怎么想？不可能不需要5次哦。我不知道你的极限是多少，我大概极限是2次。如果2次都是骗我，或者说都有借口，我大概第3次我就是说我也有理由不去了，我也会找一个理由我不去了。神的信实是在他的话语借着先知传递启示的从来不变的话语上，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福音派坚定的依靠神的话语的原因。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是神的子民坚定信靠的基础。在诗篇89篇里面， 那个处境没有写得很清楚为什么，但是显然君王蒙尘落难，遇到极大的艰难，遇到羞辱。然后诗人就想起大卫之约，虽然你与你的仆人大卫所立的约，那时候说他你的王位要借着他坚固到永远，所以神就诗人就借着大卫之约向神祈求，神啊，你说过的王位要借着他在久永，现在君王遇到艰难，求你来纪念你的约。这个我们一会儿再提到，按照应许来祷告。这是神的信实，神的恩典，神的信实，我们看见在中间都彰显出来。神借着大卫之约来显明他不变慈爱。第15节，第十五节说，如果所罗门偏离了，或者 他的儿女偏离了，但是他说我的慈爱仍然不离开他。这个慈爱就是很难翻译的一个词，中文英文都很难翻译，就是我们 不得不说希伯来文叫 hesed， 这个词就是立约之爱。人可以立约的一方可以废弃，可以不信实，但是神那一方他是信实的。这是神的一个重要的性情。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神那么麻烦，还要跟人立约，而且明明知道人会不守信，人会背弃的，但是这位神偏偏就是用立约这件事情来显明他信实的性情。立约显明人可以改变，另外一方可以改变，他永不改变。大家可以在亚伯拉罕身上，大家知道这个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不是容易的事情，神给他应许子孙，将来子孙成为万民的祝福，但是25年过去了，他没有从自己的妻子所生的，从妾不算，从他妻子所生的，他还没有得到儿子。所以你看25年当中，显然对亚伯拉罕是极大的考验，到底神说话还算数吗？我不知道你读经是不是这样体验啊？经常我读经进到那些信心人物的生存的体验当中，我们后世来读起，哇，他是个信心的伟人，我们跟随他效法他好像很轻松，但是亚伯拉罕是1/4的世纪中间神应许的事情没有兑现，但是圣经说他的信心没有软弱，而且处境是非常不好，他也老了，他太太月经也断了，这个都是从医学从人的角度常识角度就不可能的事情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4章告诉我们，他因着信没有软弱，仍然坚定的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信心的本质就在于对神所应许的事情他坚定的相信，于是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我们今天可以效法他的脚踪。所以一切那些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就是相信神的应许必能做成，这样的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今天对耶稣基督降生之后的时代里面，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在过去的时代，他借着相信神，借着献祭，借着对神的信靠，神将这样的信心诠释为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但是今天我们跟随他也是，可能有很多应许在你生命当中可能觉得没有意义，好像很久远，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怎样来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能够坚定的信靠他所应许的没有改变。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例子，大卫保罗在赴罗马的路上也是遇到很大的风浪，船快要沉了，但是天使对他说话，他说你必要站在凯撒面前，神对他说话，于是他告诉那些船员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们会船会丢，但是我们命会保得住，因为他说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他事情要怎样成就。所以我们看见从保罗身上看见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质，他坚定的信靠神对他怎么讲，事情一定会照着他那样成就。虽然眼睛看来是非常困难的，风浪的海面可能都要没命了，你虽然说那是圣经中间记载，那今天的人呢？我看那个小故事说，一个英国的船只从利物浦开到纽约来，其中有一个人 在上面是一个老人家，他来纽约，他的女儿在纽约，他来纽约看女儿，路上遇到在大西洋遇到很大的风浪，路上这个船上的人非常的惊慌，就像当年的泰坦尼克一样非常的惊慌。但是当大家非常惊慌的时候，在狂风暴雨的黑夜，有一个老太太应该是非常安静的坐在那里，他说老人家，我看到的故事，老人家非常安静坐在那里，别人就觉得别人都很惊慌，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因为很可能我们到天亮之前我们都不存在的，都消失了，船要沉了。他说没有关系的，他说我有两个女儿，一个早年已经主把她接走了，到天上去了，叫马大还是玛丽，有两个，一个马大一个玛丽，另外一个女儿在纽约，我也是搭船去看她。如果风浪顺利的话，如果风浪平息了顺利的，我就到纽约看我的女儿，如果风浪不顺的话，船沉了，神允许我会到另外一个地方看我另外一个女儿。你看这样的一个人坚定的信靠来生的应许，于是他两般皆可，顺利就去看他的一个女儿，不顺利就去看另外一个女儿，但是看另外一个女儿那种需要坚定的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神所说的有这样的一个永生，属神的儿女离开世界的时候就要面对面的来见到他的主，在乐园里面要见到他的主，这样的一个应许成为他生命的实际。这样的事情也是当年卫斯理可以到美国宣教了，却没有这样的确据，于是看见莫拉维亚弟兄会在那里聚集，在风浪的海面上也是非常安详的喜乐的来赞美他的神，但是那个大浪从甲板上一阵一阵的吹过来，这些人都是很安静的来敬拜神，这些人在大风浪中间来考验，被考验来坚定的经历过，坚定的相信所带来的安息。在大卫的身上我们感谢神，看见他看见神的信实，也看见他神永世的计划，刚才讲过在弥赛亚身上看见永远的国王，王位要只有耶稣才配的，这样的事情对我们今天已经实现，也是我们的信靠，我们有福气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后的时代来生活，也生活在正典已经形成的时代。今天对我们困难来说，是否能够相信已经记载在圣经中间神的应许？有人算过8000多个应许，有一次我口误可能说800多个，8000多个应许，甚至在旧约当中有一章应该是生命记28章里面一章就有人数过130几个应许，就一章里面，所以这么多的应许，我们是否认真的去相信它，认真的去把它当回事，这里是神的应许在里面，可以给我带来祝福和安慰。大卫的回应，看见这样的应许临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见大卫他的谦卑和感恩，他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到这地步已经是可以建立成为国王，可以使周围的仇敌安得以不再扰害他们，这已经是极高的地位了，但是说难道这个还看为小，还要将仆人的家到久远，将王位永远的赐给他的后裔，他岂是人所常遇的事情吗？既是谦卑又是感恩，不知道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也是否感到我们的不配，我们也非常的感恩，还是觉得我们是应该的。然后大卫就开始赞美他的神，第22节这里他说，主耶和华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所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名能以你的名以色列，可能比你的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等等，显出他奇妙的作为他的大名。大卫心中因着神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应许，他心里被神激励，产生感恩，产生赞美。 之后我们看见大卫可以让我们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就是他信靠的祈求，就是照着神应许所做的祷告，从25节到29节，在这里不断出现的一个字就是应许。他说，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意思就是，主啊，你自己说的话求你坚定。这地方不是提醒神你说话要算数，他已经相信神说话算数了，他就是凭着神对神的信靠，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求你来坚定，照你所说的而行，照你所说的而行。第27节，这里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因着神的应许，所以他向祈求仆人大卫向你如此祈祷。他祈祷说，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远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就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这个祷告是我们的今天所谓称为是借着应许来祷告这样的一个范本，这个是非常有力的。神不会忘记他的应许，但是神在乎的是他的子民是否看重他的应许。不久前一位牧师来家里，还有几个孩子来，其中有个小孩子看见我们家摆在上面一个小东西，很可爱，他很喜欢，但是他需要一个理由来拿走。孩子不大，很小，他有一个理由让我不得不给他，你知道什么理由？那个理由，而且妈妈不会骂他，爸爸也不会骂他，他记性真是好啊。他说，牧师啊，这个小东西我很喜欢，是很久以前以赛亚说他要给我的。哇，我就觉得这孩子聪明得不得了，他也很礼貌很客气，他也实在很喜欢那个小东西。怎么办呢？想起久远以前他家的儿子答应我的，应许了给我的，这个要祈求他一定会给的啊！我替他推理啊，他没这么推理可能。我说，哎呦，太好了，我说好好好，给你，我都不需要问我们家儿子，因为他不会骗我们首先，但是他你们家儿子答应我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神求过这样的事情，神啊，你说过的。神学家加尔文啊提醒我们，他说在信仰中间关键的事情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把应许当作别人的事情，但是信心是帮助我们将这些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变成我们自己的，内化神的应许，内在化神的应许。不要认为那只是对大卫的，对别人的，去看看哪些应许神也是对属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今天的。所以经常有一些这样的一种练习很宝贵的，比如说约翰福音3章16节，很多人都会背，神爱世人，甚至这样独生子等等的，有人就会把世人就用他的名字带进去，神爱某某某，用自己的名字，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或者赐给我，相信的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那样的话，当你的名字带进去，知道这是对你可以应用的时候，适合你的时候，这个应许你用你的名字带进去，你会感觉非常的个人化神的应许。在澳洲以前发现过这样的事情，那些矿物学家曾经到澳洲考察，发现澳洲啊墨尔本的地方发现金矿，于是这学者就写了一篇文章，就发表在一个外面，学者可能发表在学术刊物上，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墨尔本有金矿，这么大的消息居然没有学者嘛，一般都是看你这个数据有没有对不对啊，都学者有的时候只顾忌那个结果，学术研究结果。但是过了若干年，因为这么大一个发表的结果没有人回应，没有什么公司矿物公司去那里啊、计划开采都没有。过了很多年，从墨尔本出来几个小孩子，他捡了几块金黄色的石头，他到处说，这就是黄金，这就是黄金，到处告诉人。有人注意到了，来一看，果然墨尔本是一个 金矿所在地，于是蜂拥到墨尔本去。揭开财经，对很多人来说，神的应许就好像学者发表在一个一些刊物上面一样，在圣经上，那大家都读，就是哪一个是对我的？但是眼前那个石头在跟前看见的时候，原来是眼睛看得见的。过去的周末我非常感动，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晚上的小组的查经，在不同的小组，其实我看见小组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是神的应许、神的生命的喜乐，借着许多苦难塑造，形成他自己生命的性格。这些事情我听的时候，其实作为传道人最大的喜乐，莫过于看见弟兄姊妹在生命上的成长。这些成长我从来没有把它归为我自己有任何的贡献在里面，是神借着患难来塑造你们，然后你们也顺服在神的手中，任凭他塑造的时候，那些神所应许你那些美好的性情，就借着你的顺服在塑造你的身上。所以礼拜五晚上一个姊妹见证，她在过去的艰难当中来经历到主，甚至发现自己的软弱。我觉得这就是真经历主的人。如果一个人说经历主都是别人错，那个多半我讲过，那个是情商不高，灵山不高的人都是别人错。灵山高的人是遇见主的人，他会发现自己的问题。以赛亚遇见主的时候，发现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保罗靠近主的时候，发现自己是罪魁，罪人中间的罪魁。那些在大光中间受光照的人，都发现自己的隐恶，都是谦卑的人。礼拜五晚上我很感动，其实礼拜六晚上也是一样，我在那里在 Northbrook 在查经光里喜乐了，一位姊妹说她有一些分享，短短的分享，我也不知道她分享的主题，但是后来分享是在生命中间艰难的时候，仍然可以做一个祷告，神竟然听她的祷告，给她带来的喜乐，那个喜乐不是世界上孩子可以拿名次什么结果进什么名校那种喜乐，那种喜乐是盼望孩子回到神面前，一个母亲的祷告。她的喜乐是神垂听他的祷告，差使者在他孩子身上来说话，来鼓励孩子。这些都是把过去好像抽象的远古的应许写在书本上的应许，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只有常常这样的明白神所说的话也可以应验在我身上，我们就可以坚定的信心来走后面的历程。因为做传道人的缘故，知道许多人的痛苦，所以常常我跟师母有的时候也自己也很低沉。我不知道那些癌症的医生是否觉得全世界人都得了癌症，因为来看他的人都是得癌症的人。做传道人多半是痛苦的人来找我们，我也不会不会得一种偏见，就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很痛苦。但是我感谢神，这是对我的托付，一个信任，我们来服侍。但是我也看见一些愿意在患难艰难中间仍然抓住神应许的人，这样的一些人 sooner or later 迟早会从那个困境里面出来。他知道牧师师母的话、弟兄姊妹的话可能不一定是有智慧，可能不一定能够帮助他当前的处境，但是这位神他是信实的，他不会改变。多年前有两个拉比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刚刚进了耶路撒冷，发现一条野狗或者狐狸就跑出来，然后一个拉比就大哭，但是另外一个拉比又大笑。所以哭的那个拉比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你为什么笑呢？那个笑的拉比就问，那你为什么哭呢？这两个拉比就是高人啊，遇到一个野狗一个哭一个笑，一定有他的理由。那哭的拉比说，圣经上说西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这是哀歌里面耶利米哀歌5:18里面，他想起这个远古的哀声，先知的哀声叹息，他很难过，他哭了，但他有道理。那他问，那你为什么笑？这么悲惨的事情你还笑？他说，我笑是因为是这是一个悲惨的事情，野狗行在其上是很荒凉，西安荒凉是很难过，但是你没有想到神的应许已经实现了， 而且神岂不愿意更加怜悯他的百姓，胜过审判他的百姓吗？于是我可以有喜乐，是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于是他专注在神的怜悯，神对他百姓的眷顾，那些应许上。人生很痛苦，很多时候也很多动荡不安，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抓，在世界上像雅各一样，我们抓抓抓抓很多，我们抓一个群体，我们抓一个朋友友谊，我们抓财富，我们抓名声，我们抓很多东西。但是这世界的东西都在变化，都在变化，都在变动，连我们自己也在改变，甚至也会衰老。但是只有神他所应许的，他不会改变。25年过去了，亚伯拉罕仍然相信，于是他得到了应许。大卫仍然坚信，近1000年以后，玛利亚那里，神在那里兑现了他的应许。将来启示录末了的时候，还会看见那荣耀的君王还要再来，这个预言还没有实现。但是属神的百姓今天仍然带着这样的期盼，知道神耶稣基督必要再来，这是我们坚定所相信的。也是因此能够靠着这样的坚定的信心，我们能够面对坎坷，面对艰难，面对许多人生里面的苦境，很多的里面内心里面那些痛苦，知道神都知道，神也必要眷顾你，他不会给你的难处超过你所能担的，而且在荣耀的将来，他必要将你的眼泪换成冠冕，让那些痛苦，那些十字架都成为塑造我们生命美好的途径，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那他的应许，不变的应许，他的信实来激励我们坚定的信靠他，这是我们盼望的缘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世界在动荡，我们自己也在变化，但是你帮助你的百姓在这不断动荡变化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紧紧抓住你不变的应许。世代会变更，人心会改变，朝代都会过去，君王会兴，君王会废，但是你是那位亘古不变的神，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主。主啊，帮助你的百姓，特别在无助艰难灰心甚至在绝望边缘的弟兄姊妹，主啊，来坚定抓住你的应许。主啊，知道你爱我们，你借着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都是是的，都要兑现，都不改变，来显明你是那位信实可靠的主。愿坚定信靠你应许，信靠你信实的神的儿女都因此得到安息，得到盼望，得到喜乐。奉耶稣名求，阿们。